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月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一学员考驾照科目三的时候啊，没人带娃，这时候教练挺身而出说，我带，我来，我会。街坊们都说，哎呀，这要是不过科三都对不起这个教练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哎呀，你看看妈妈今天要考科三、嗯、科三三，这会儿别出声，妈妈背背题啊！今天考试内容包括上车准备、登高门、考前起步、执行行车、加减等、考前上课、变乘车、直行通过路、考试官做转动、右转通。哎呀，饿死了！来，妈妈摇一摇，哎，拍一拍，好好好，想点好事啊，想点美事，妈妈这时候复习一下题啊，给个黄瓜吃啊，来，想想啊，今天有什么好事啊？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了？哎，一会儿又要睡觉了，开心吗？俩小时一睡，俩小时一睡。好，咱们不出声了啊。妈妈这背题，变更车道，靠边停车，直行通过路口。完了以后，人行横道怎么处理？对车。这个、刚才妈怎么说来的呀？来，再抱抱抱抱，举高高一个啊，扔一下啊。呀呀呀呀呀！接着接着了哈，妈逗你呢。该背背，睡觉觉，做梦梦啊！妈妈在背背题，会车、超车、掉头、夜间行驶，完了以后又有全面的又这么考一下，调整。今儿妈妈科目三考试，哎，你别过啊！妈妈刚才对你有点凶了，对不起啊！妈妈是着急，因为什么呢？妈妈我过不了，妈妈也着急啊！妈妈跟你说话了是吧？哎，说话你高兴是吧？人陪你呢。哎，妈妈今天真的很忙。你爸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出差了，这一出差还就两年。这事值得你这么庆祝吗？啊？你爸不在，你说我把你托付给谁？爷爷奶奶也不在这儿，姥姥也不在这儿。现在就你妈我一人。科目三我不考是不行了，这我的指标都下来了，怎么办呀，宝？哎呀。 怎么样准备的？ 哎，教练，哎， 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不是， 一个考科目三。 教练，您看这是什么？ 不是，这咱说清楚了啊！你这么讹我可不成啊！ 孩子呀，他爹呀，嗨， 哎，不，这不是叫我的吧？ 不是，哎呀，您我是说他爹呀，外派了，都回不来。你说我今天考试，孩子真没人看了。我也是问了朋友了，朋友这都忙都有事儿，只能把他带到考场了。教练，我也是没办法了。 哎，你别激动，你说有话你说，别激动，你说你说。 您看怎么办呀？哪个学员或者谁帮我看一下孩子就好了。 这么着吧，你踏踏实实考试行吧？孩子的事儿呢，你就别操心了。我看孩子。 什么？ 我看孩子。 您看孩子。哎，我跟您说，我们这宝特别的乖。 看出这孩子特高兴来了， 感动的， 哎， 感动的，这， 你快给孩子拍拍吧。 好，哎，宝贝儿，来来来，要不你也过过手，熟悉熟悉。这孩子有一点好，性格特别随我，不出声。哎， 行， 这自来熟， 那我先抱一试试啊。你快拿着，快拿着，这还自来熟呢。 这什么呢？一回生二回熟。哎，不哭不哭， 我接着抱，我再抱抱。 来来来 来，这回啊，来叔叔抱抱。你们这孩子肚子里有马达是怎么着？ 他什么呢？洗洁器。 我觉着您呢，有这时间踏实看会儿书，马上就该考试了啊！我教你那些技巧都能记住了，考试肯定能过。孩子呢，我一定给您带好了，您就一百个放心。 好好好，我也跟您说说，带孩子呢，他其实也不难，也就那么几步。我直接告诉您这个实操的技巧。你比如说这孩子呀，你让他乐很简单的，吃饱睡足。 就放心，现在您先抱着孩子踏实复习，等考试时候就这一会儿功夫，我帮您带着这孩子。 对对对，但是呢，这一会儿功夫啊，有可能出现一些特别的情况，因为孩子他不管是谁抱，他是该那什么那什么。我呢，大概也给您教教怎么换尿布。 行啊，您放心吧，我也不是说没带过孩子，行吧？来，小胖子让叔叔抱抱。来，我给你讲讲啊，这是妈妈呢去考试去了。你看远处那是妈妈开的车，你看，你妈开的不是摩托车，孩子，你看看，哎，一摩托车乐了，啊啊啊啊啊！哎，不哭不哭了，青苔离合，欢彩下车，啊不不，来来看这个，你看，这是近光灯，远光灯。雾灯，转向灯，哎，立根灯啊，这是收音机里边有立根灯，哎，你看这座椅啊，你看按这钮，哦，你看座椅还一按这钮就回来，哦，哎呀，我这考试平时没觉得这么慢呐。 教练，教练，我回来了。 哎， 我们孩子没给您添什么麻烦吧？ 没添什么麻烦，你帮我换蓄电池吧。 宝儿玩怎么样？ 哎，这已经到了实操阶段了啊！ 对，摁这儿，好好，踩这儿，踩不着是吧？哎，妈，抱你。我下车，下车。哎呦，教练，你看这孩子跟你啊有感情了。 跟我没感情，跟这教练车有感情了。但这你考多好，这车也拿不走。 但是没想到您真是个带孩子天才，就这么会儿您跟那孩子高兴的，在家都没这么乐过。 也是，我一直扣着嘎吱窝呢。 这教练可人真不错，除了教学员学车，还给学员带娃。这个教练的表情动作，哎，看起来还是有点搞笑和可爱的。看来呢，也是不经常带娃。哎，这位教练你好，采访您一下哈。 哎， 您是头一回带娃？ 不是。我自己有孩子，我带过孩子。 哦，带过孩子。 我带过孩子。哎，这个小朋友还是挺可爱的， 是吧？ 啊，只要动起来，让他玩着，他就不哭。你要是给他放这儿，眼看着要睡着，小眼儿都合上了，只要往那一放，就这样。 您觉得这么大孩子好带吗？ 这么大孩子，比我那些学员好带。 我再问您一句啊，您觉得带孩子这事累呢，还是上班这事累呢？ 我觉着我这上班带孩子最累。 跟您谈谈我的体会哈，其实我觉得呢，带孩子挺累的。您像我们这孩子吧，自打会走以后，需求随之增加。他喜欢车，你得想方设法带他坐公交车，带他坐地铁，带他兜风。有的时候呢，他上去他不下来，你说他这算占用公共资源吗？ 这个丈夫啊，常年出差呀，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呀，弄得哎，都不容易。 还有没跟您说呢？孩子半路想上厕所，你说这车能依着我的心思停吗？有的时候这车上你没坐，没坐孩子又累了，我还得一手抱着娃，一手拉着杆，您说我得多累。还有啊，我就跟您交流哈。 行行行，您不用跟我交流了。 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吧，您不知道遛没遛过娃哈，您觉得哪儿算是遛娃的最佳场所呢？ 玩具店呗。 你看咱俩真有话题，就是我也觉得商场呢是。 你把你丈夫电话给我，好好的让他安抚安抚你。 商场呢是遛娃最佳的场所了，而且吃的玩的游戏啊应有尽有。唯一的缺点啊，就是孩子看那玩具他眼睛发直， 嘿，你身上的银子不够花。这个商场有孩子吃的餐厅，可我不知道您碰到没碰到啊？菜刚点好了啊，儿童餐刚上了，孩子突然告诉你说：“妈妈，我想拉臭臭。”你说你带他去吧，这包都在座位上呢。你说你带着包去，那饭都在桌上呢，一会儿回来就凉了。你说你不带包，你又怕丢了；你不带孩子，那他干嘛？而且你说你先吃饭，他来不及。 哎，不是，这大姐，您家是不是没亲戚啊？在这城市？ 是的。 我后边还有六个学员要考试呢， 但他可爱的时候可真可爱呀！教练，哎，教练，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孩子呀，赶紧的，妈今儿事儿多呢，快快快，这刷牙！ 您今儿事儿多，刷我干什么呀？ 张嘴！ 都吃了半天才让孩子张嘴啊？你怎么回事啊？啊？ 衣服呢？啊、哦？ 穿身上呢？ 走走走走， 快我走了！哎、 拿水壶，快点！快快快下楼梯！妈这趟啊，要晚的话，一单大剩一袍了。没吃饭，你先饿着点啊。等出去以后，妈给你买油饼啥。 出去之后有卖油饼的吗？ 上车上车！ 各位乘客，各位乘客，现在是早高峰时间，现在是早高峰时间，请您排队进入地铁站，不要跨过黄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怎么这么多的人呢？ 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哎，排队排队，那娘俩慢点走，说人流走，说人流走。 跟下来，慢点，慢点。 哎，地铁进站了啊，地铁进站，别挤啊！ 哎， 慢慢上，慢慢上，让这娘俩先上。哎，好 啊。 好，上去吧。 还看咱们上来了吧？ 来，使劲啊！关门了啊！一二， 好。下一站，您提前做好准备下车。 哎呦， 乘客请您。 妈也没睡好觉，困着呢。哎呀， 妈，我也没睡好觉。 进站了，车进站了啊！别急，别急啊！ 孩子也是，个儿也长得不高，可能是老不吃早饭。 劳驾，您下车吗？来，换一下，换一下。 哪站了？到站了。哎，妈妈，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 妈， 都怎么 了？ 哎，呵，哎， 怎么算下来了？ 没挤下去。 下一站建国门。 我到建国门怎么办呀？找谁去呀？我建国门我没见过。 为运行前方是高碑店站，乘车时请自我扶好。下车的乘客请。 我好像是把孩子丢了。 不，您一定好好想想，是好像是肯定，我们好马上通知。 一直是跟我后头的呀。 什么时候 上地铁？下地铁下的时候没跟上。不是那个麻烦 您 工作人员， 您冷静一点啊，您冷静一点， 赶紧给我找一下孩子呀。嘟嘟，门要开啦。 别开了， 老贾下车下车下车。 开了到哪儿了？ 下一站四惠东。 妈妈，四惠东去哪儿啊？ 下一站梨园。 哎呦，这离花果山就不远了吧。 小朋友，你怎么不下车呀？快下车了，快下车了。 我不到梨园。 你到哪儿啊？ 我找我妈妈。 哦，你妈妈呢？ 我妈妈建国门就不见了。 好，你甭管了，跟我走吧。 你是谁呀？ 我是地铁的叔叔。 不像，我不认识你，你是梨园的骗子。 这么聪明，怎么会跟妈妈走丢了呢？我先给打电话来跟叔叔走，叔叔这儿有矿泉水。 那走吧。 哎呦，谢谢您啊，真是没想到像您这样的人，不是 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办好事儿，是这意思吗？ 不是，像您这么大老远的，这么好的人，跟把孩子送回来了，让你怎么说呢？ 我跟您说啊， 谢谢叔叔了吗？ 谢谢叔叔。 跟妈妈说他是坏人，你让妈妈吓的。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坏人呢。 是这样，早高峰时间啊，您甭管多多，您得把自己的孩子看住了。 是是是， 好吧啊。 哎，总算是找着了，谢谢您哈。 没事， 我后头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您快点慢走吧，注意安全。 快点，孩子，哎呦， 哎，叔叔，赶紧上梨园看您。 你看，这碰上好人了。你总算找到妈妈，那碰上坏人可怎么办呀？ 是，幸亏有梨园界的叔叔， 赶上唱京剧。 下回跟着妈妈可跟紧了，知道吗？ 知道。 得了，妈也不坐地铁了， 妈整了一辆那个电动车。 哪儿整的？ 借的呗。来，宝贝儿坐后头。 好的。 一会儿啊，妈一开起来，你就抱着妈妈的腰。 妈，你腰太粗，我抱不过来。 就是妈衣服也行。 行，就妈衣服啊。 走。 哎，棒棒糖掉了，妈。妈呀，我的棒棒糖，妈，棒糖妈。 小朋友，你怎么了？ 妈妈又丢了。 怎么丢了？ 不知道，骑车跑了，我追不上他，喊他他也听不见，就跑了。 来，跟着叔叔走，叔叔带着你找妈妈去。 你是谁呀？你是梨园界的叔叔吗？你是坏人吧？ 不是， 你想骗我跟你走？没门！ 叔叔在路口就看见你了。 现在这坏人可多了。 我是路口叔叔。 哦，你是路口叔叔。 哎， 没听说过你啊。 这孩子真聪明啊，小孩能打人话。 那是。 您也太不小心了。 是是是。 我可提醒您，一个是骑车带孩子，首先说这个不安全。再一个，再着急您也不能闯红灯啊。从监控录像上看，您闯了三个红灯，我们是在第四个路口才把您截住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追我呀，我这一紧张。 那您亏着什么心呢？您跑啊，孩子丢了您不知道吗？ 我着急呀、啊，那业务谈不成了，到时候 那这现在更谈不成了。 哎， 妈妈，你看这个路口叔叔还挺好的，戴着大檐帽。 大檐帽不是大牙帽，孩子，您以后骑车慢点。 行， 别以为警察追您，您就是犯错。 我真没知道您是警察，我瞅着您啊，我以为，就 行了。 我也以为他是坏人呢。 您长那个样啊，误会了我。 我误会了您？ 对，我误会您了。 哎，行了行了，注意安全吧啊！ 好家伙，孩子， 嗯， 妈多着急呀、啊。得了。妈也不骑电动车了， 回头 你那从车上下去，妈都不知道。你太轻了，你也是。 那怎么办呀，妈妈？ 借了个车。 又借一个 什么？接着办事儿去，咱们。 借个什么车呀？ 大汽车呀。 你还能借个大汽车呢？早就该借。 是啊，这妈也是。 走吧，别说了，上车。 这回可不丢不了你了。 反正今天也不下雨了，来不及了。 妈，这事儿最后拼一拼，没准还能成。走。 行，我跟你拼去。 车就停这儿了啊！ 行， 妈去办事儿。 那我呢？ 你就在车里等妈妈，好不 好？ 好 的。 把车窗打开。 你别管我了，我会弄这个车，锁着门，别让那个坏人进来把我骗走。 乖啊，妈有人回来。 走吧你。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再骑车去。是这么来的，是在这儿转过一个圈吧？是往左是往右来的？怎么没有呢？那是往右。车呢？哎呀，糟了，孩子也还在车里呢。哎， 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您这怎么了？ 可麻烦了，车停在这儿丢了。 啊？哦，您车什么颜色？什么牌？我们赶紧查监控录像，他什么时候走的？ 银色的车。 嗯。怎么了？ 我借的 车牌子是您借的。哎，同志，这可不成。 车是我借的。 哦，哎，从监控录像看，没有您说这个车在这个时间离开呀、 啊？不会啊，孩子， 孩子还在车里边呢、 啊，宝贝儿还在车里呢。 哎呦，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停车场啊，地上有两层，地下有两层，您会不会记错位置了？ 不会呀、啊，我不至于糊涂成这样啊。 是这车号，我带您去其他。 我记性好着呢。 我带您去其他楼层找找。 紫色的小衣服。 每一层我们都给您把这个监控录像找出来，您看看啊。二层。 哎，困死了。 画了。 B一，是这个车吗？ 嗯。 里边有小孩在招手。 哎，是是是。 您看，把车停在 B 二了，您都忘了吗？ 真的吗？ 真的。 哎呦，孩子。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还给我领回一个叔叔来呀？ 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是人员叔叔吗？ 不对。 那你是？ 我是收费叔叔。 哎，我们车里一直有人，也要算钱啊。 刚才我们说的事情呢，是把三件事情啊揉在一起说了。北京有一个女乘客呢，坐13号线的时候啊，因为着急啊，在知春路站下车了。这不慎呢，她把婴儿车和车里的孩子一并落在车上了。地铁工作人员啊，及时联络下一站，最终将孩子平安的送回到妈妈身边。听到这件事儿以后，街坊们直议论：“大姐，您家这孩子是买地铁票送的吧？以后是不是得提醒各位父母上下地铁带好孩子呀？” 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到路口的时候，孩子棒棒糖掉地下了。小孩呢偷偷下这个电动车捡这个棒棒糖，妈妈不知道啊，绿灯一亮骑车就走，这电动车又快，警察追了4个路口才把这妈追上，追上告诉他孩子不在，他才知道。 最后这个故事啊，是车主报警说孩子跟车全丢了，警察出动这顿找啊，这位女士也是痛哭流涕直跺脚，最后发现原来是记错停车地方了，虚惊一场。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 72遍，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上半时段的娱乐72遍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比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72遍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16个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成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们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72遍，白天晚上娱乐72遍，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72遍，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Get a four shit

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亮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东家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会、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姑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老公， 这东西真好吃。 你别吃了你，你手弄脏不脏呀？ 没事， 我说咱这方向盘上那么粘呢。哎哎哎哎！ 你说那么恶心、 嗯？哎呦！ 哎呀，咳嗽了。 没事吧你？ 哎呦， 还哪疼啊？ 撞死我了！ 哎呦哎呦呦！ 有点红没红？ 我一吹着不红。 就粘这手，粘不粘？ 哎，我听见外边还有声啊。 是咣当一声是吧？我没撞住。哎，哟，警察！ 您好， 您好， 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行驶本。 哎呦， 怎么了？ 您看我这手粘的， 没关系， 哪儿哪儿粘。 我不怕。您出示一下驾照、行驶本。 怎么了？ 刚才您把这车剐蹭，您没看到吗？ 啊，这车把我们车剐了。 哎，等会儿。 好、啊， 行， 您跑不了了。 行，谁剐谁，你要搞清楚，是您撞的我们。 那你剐的我们呀、 啊？你撞的我们，怎么是我剐的你们呢？啊、 我没开车，你冲我瞪什么眼呀、 啊？啊，这位司机同志， 她是我媳妇儿。 啊，这位女同志， 我、哦、什么都没看见。 你这个司机有问题。 哎， 开车怎么什么都没看见呢？ 这位警察同志 啊， 您有什么事儿您心平气和的说，您别冲一位柔弱的三八妇女这儿嚷嚷好不好？ 她是个三八妇女， 她是一位女性。 我3月8号出生那天 啊，我没问您哪天出生。 她是我媳妇儿。 上午。 行了，行了，我知道。 剖腹产。 咱们说一正事儿啊。 你别冲着我嚷，我不是司机啊！ 我没跟您说话，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我什么都没看见。 驾照。 我什么都没看见。 哎、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开车呀、啊？他、现在把我们的警车给撞了，知道吧？ 什么都没看见。 还什么都没看见呢？来来来、哎，如果二位再不拿出驾照，不配合我工作，我可就要把你们带走了。 带哪儿去呀、啊？管饭吗？ 带回我们交通队。 好啊，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队，呼叫总队。 好，三队不用过来了，一二队到齐，三队不用过来了。 你们这团伙这么多人呢？ 四队，你们说对吧？先来了，来来来来来吧， 来就来吧。 您是队长啊？ 啊，不是，什么事啊？ 哎呦，您就是我的亲人呐！ 怎么？ 哎哎， 怎么回事？ 我的亲人呐！ 哎哎， 不是， 哎 哎， 不。哎，队长， 亲人， 队长，他要亲人，队长，这 是骚扰啊！ 这队、哎、队长，我回去给嫂子作证。 刚才我们说这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104国道某个路段发生了一起事故。这女士呢，驾着一辆车呀，与一辆交警警用摩托车发生了剐蹭，驾驶摩托车的协警受伤了。交警四大队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哎，这女士的丈夫李某拒不配合交警处理，当听到警官要带她回中队的时候，先生上前啊抱着警官，对着警官表白心意，说自己呢很羡慕警察工作，大赞警察形象，然后呢突然就对着警官吻了起来，希望警官原谅自己之前的行为。那么他之前干嘛来了呢？ 我什么也没干，我不就那个。 你是不是情绪激动来的？ 我这个嗨， 你阻拦扣查车辆是不是？ 不是这个，我还就 你还趁乱的拔掉了拖车的钥匙，是不是？ 领导，那个去那块红了。 你看到我们这一手粘，最终李某因为妨碍交警执行任务，被行政拘留10天，并处500元罚款。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点，冷得连隐藏的雨 多少乐事， 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快乐茶园。哎呀，真冷，真冷，真冷，外面都冷。 怎么了？给你冷成什么了？ 喘不过气儿来。 不是，你说这太夸张。 冷，除非是大风噎你。 可不是大风噎我吗？ 你被风走啊？ 那我又不能决定，我这车弄着风向就整。 什么？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回家的方向在这边，我能背着走吗？不管怎么说，现在人还是舒服。小的时候咱们坐公共汽车哪有空调啊？你现在坐的那大一路，那新型的车里边就是暖烘烘的。 那倒是。你坐多少花多少钱没有？ 公交车就是已经算是很保暖的先进设备。 哎， 您再往前倒的时候，北京没有楼，老北京的时候全是平房的时候， 骑毛驴儿， 我是没赶上。 就是有一轿车，那就已经算是最保暖的了，就像小轿子一样的车，不是说现在开的汽车啊。 其实那大宅门里演的那马拉那个， 哎，有个棉帘子， 棉门帘， 他是挂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面冲南；他是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 但是这古代呢，没有集中供暖， 嗯， 但是你说它古代能说它没有暖气吗？ 当然没有了。 没有吗？ 没有。 但是古代有暖墙。 古代 都是暖房， 古代都是靠那个点火烧那个匹配取暖。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嗯， 秦汉的时候呢，冬天是有可以调节室温的房间，那时候叫做温调房，不是空调房。 温调怎么？ 温调房 怎么调？ 就是， 哈哈哈哈，我知道， 就是乐。 就是你说完了，我还再说一遍吗？就是烧点劈着呗。 哦，就在这屋子里烧劈着，就算温调房了。 唯一的暖源就是火源。 明白明白。到后来就跟东北学，有那个北方有那火炕、火墙， 对， 这可能就好多了。 哎， 你别老点头，小花。我们说完你老给给给，仿佛你说的，你知道。 我就肯定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哎，雇几个烧墙的工人。 像太久的年代里啊，什么样的防温保暖的措施啊，现在无从知晓。不过是从野史杂记上可以发现有一些奥妙。比如说皇后的屋子叫椒房，是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 以椒涂室，拿椒往上涂。 椒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蛋黏糊椒对吧？不是那个，是花椒。花椒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寒保暖的材料，捣碎的和成泥，涂在墙上就变成保温层了吗？这可以吗？ 那就是这叫椒房是吧？ 对， 花椒的椒。那往那来， 有料房。 你那是用茅草，哎，砸碎了和成泥涂的房子， 叫 草房。草房， 茅草屋， 叫茅屋。茅屋行了吧？ 我就是杜甫写那个茅屋为秋风，茅窝干嘛？茅窝是鞋。 王大伟，冬天太惨了，住棉鞋里边， 倒是比茅屋还暖和呢。 没盖儿啊， 把鞋垫顶脑袋上，还不记住茅房呢。 王大伟， 茅屋被秋风所破歌。 是，你要说这个皇后的屋子，人家交房殿墙壁挂着锦绣的碧毯，上面铺着厚厚的西域进贡的毛毯。 毯子挂墙上，娘娘偷一小尿了。 哎，你没看有好多挂毯，挂毯不就这么来 的吗？对，要的是又挡风又装饰。 对呀，啊，幔帐，是不是遮幔壁挂？ 对，前不用修墙。 晚唐诗人李商隐写过这么一首诗， 嗯， 叫《交坠新香国碧泥》，就是活泥呀，啊。 嗯。下句呢就写了一上句就完了。 下句我没有拿来引用，所以呢姑且就听上句吧。 看咱刷的齐不齐。 齐不齐呢？哦， 一把齐。 考古发现这古代啊，就是通过火源传递热量加热空气。 对，啊， 反正是利用地上升温的方式妥地取暖。 就无论是中还是西都这样。西方烧那壁炉， 对对对， 嗯，对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老头钻烟囱那个， 就老头 老头跟狗熊都钻烟囱那个。 大老头他不是太难过， 是狗熊难过。 你们这个知识啊都学杂了。 那我问你们啊，就是古代有取暖费吗？ 没有，没有，因为古代没有集中收取供暖费的地方，所以都是自己捡柴火回来烧。 你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发现煤炭可以利用煤炭生火做饭取暖的国家。 对呀， 啊， 古代呢，咱们称煤炭为燃石，比如现在叫煤炭文工团，应该过去就叫做 燃石 文工团。 哎呦喂，这燃石听着就像个乐队了哈！我这没滚石， 燃石， 对，燃石以济日光啊，用此火也。也叫瑞炭啊，瑞炭文工团。 咱别老给这文工团改名行吗？ 对，啊，我们还是叫这蜂窝文工团吧。 那么炭需不需要钱？ 有没有取暖费呢？ 有啊，这个炭当然需要钱了。那过去有一个叫卖炭翁，伐薪烧炭难山中，对不对？人就为挣钱，不要钱，这不白干了吗？可是你这还说取暖费，你说自己花钱那正常，但可以花那不要钱的呀，烧劈柴呀。 劈柴呀，燃烧率是挺高，但是它烧不了多长时间，噼里啪噼啪一响没了。这是劈柴的不禁烧， 它不像炭火呀。 对呀、啊， 禁烧又暖和。 你冬天晚上吃火锅的时候，你是烧劈柴支这锅子，还是烧炭支这锅子？ 烧炭。 为什么不烧劈柴呀？烟大。 对，烟大，又咳嗽喷嚏流眼泪，咳嗽喷嚏流眼泪。 对呀、啊，咳嗽吐痰流鼻涕，咳嗽吐痰流鼻涕，是不是？然后你还戴着防毒面具。 我那茅屋通风好， 没顶了。 我住烟头， 你是狗熊， 我是老头。 过去中国古代的时候啊，公务员的收入当中呢，主要是俸银、禄米、柴支银三大部分。柴支银是什么呢？ 供暖费。 对，就是冬天的薪炭费用在内的生活补贴， 就是那会儿也报销。 对，每年阴历十月到次年的正月发炭。比如说小柱，他是枢密使， 在枢密院工作。 对，枢密院，你有院，哎，给你两百秤炭。完了以后，小花宰相。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官怎么老这么高？你也得在什么院吧？ 宰相院。 宰相是养在院里吗？ 给我两百秤。啊，其余的官大大小小排到 王大 林那儿。王大林， 我在东宫。 你这熊啊，都在动物园。 换东宫 没有印，我东宫。 到了明代呢，这种月俸的补贴就改为柴薪银，就折成现金发放了啊。烤火费的含义更加明确。过去古代皇室真的设有专门的冬季供暖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储运宫中所用的木柴、煤炭的这些采购发放的人员。比如说小柱，我分他一个霉菌。 小花，我估计就是杆菌。 王大雷， 我益生菌。 对，链球菌。 大雷，你是炭菌，煤和炭啊，你们俩就真的是这名字，只不过是煤炭的煤，军队的军。你是霉菌，你是炭菌。 小花，你是杆菌。 你说是感恩啊？ 有那首歌吗？感恩的菌吗？ 感恩的心，心当柴火养。 哦，这首歌是《供暖之歌》， 别糟改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嗯，小花， 嗯， 那天我看你爸爸了，好家伙，好裹得跟茧儿似的。 什么叫 什么？ 裹得跟茧儿似的，就是那蚕茧，看见了吗？就是戴着帽子，围着围脖，啊、穿着大衣。 不知道天冷了以后你变天津人了是吧？是不是晒的晒的？ 那意思你明白就行了， 哦、 知道吧？ 明白明白。那天去你们家看到阿姨也是如是，一进屋家里也热点也干点，一层一层的脱呀，这跟那金蝉脱壳似的。 金蝉脱壳啊，是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看你们俩以后啊，我建议你们少串门，别赶了嘛。 不是，就这样管用吗？ 管用啊。你捂严实点啊！ 对呀、 啊，问你奶奶就行。你奶奶说的，孩子那秋裤穿到束缚再脱啊，春捂秋冻。 得了，这事儿我觉得刘大夫来了，咱们干脆问问刘大夫。 刘大夫你不认识吗？叫奶奶，叫刘奶奶。 什么辈儿啊？这是？ 当然奶奶还抱抱你呢。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有这么大岁数吗？ 那倒是没有，主要我们尊重他们。不是？ 对， 我没听说尊重人管叫奶奶的。反正自己说吧。 刘大夫， 大家聊得好开心。 是是是，您说这个大磊他们家这奶奶呢，管儿子管孙子，我们是不便于插手了。 谁也不便于插手， 拿自己当居委会。 其实我觉得老人说的让注意保暖，注意及时的增加衣服，没有错啊。所以呢，我们预防这个冬季啊，尤其是冬天呼吸道传染病、感冒啊，或者是流感呀，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注意保暖。 只要穿得多，出门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啊。对，但是一定要合适啊。就你要像刚才你们说的，穿得特别的多，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一收风啊，还反而更容易感冒。 经常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出门呢，外头特别凉，所以呢穿个厚的羽绒服，但是呢一进地铁啊，或者一到什么公交车，它有暖气啊，或者有空调啊，它一下子就热得不行，直冒汗。完了再从地铁里一上来啊， 就风一吹， 对， 就这种是不是特容易感冒？ 特别容易。嗯、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这周去那个奥森公园，穿着那个羽绒服出去的、 嗯， 但是你想在那个步道上走路，好多人甚至在跑步，我自己都感觉到出汗了。过一会儿你刚停下来，就觉得凉气，就觉得啊，你看我这就马上回去，第二天就真的有点感冒了。 哎呦， 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像地铁里头热的时候， 热的， 我觉得一定是时候把一个什么拉锁呀、啊、拉开，让它散散热、 嗯， 是吧？然后到外头一到御风的时候，一定要系好， 嗯， 这种细节的地方还得要注意。 对， 就是你别让在出汗的过程中一下子着凉受风，就容易感冒， 特别是老人。 哎， 我以为就是普通人的感觉，大夫也能感冒。 我们每个人的机体都是一样的。 本来人医生的这个抵抗力就是很强的，接触了那个病毒。哎，你比如说就是那种什么王大毒啊，什么王独磊啊， 小毒， 那就容易。 从预防的角度哈，咱们现在第一就是要及时的戴口罩， 嗯 啊，然后保持社交距离。像公交车呀、地铁呀，你不可能能达到，尤其是人多的时候， 嗯嗯， 我们尽可能的，如果有通气的设备，通风、通新鲜的空气。在地铁里头，在公交车上，口罩是必须要戴的。 对对 对 对。再一个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减少去人多的地方。 哦 啊， 刘大夫，我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老人得流感，跟他穿的衣服多少、什么这些有没有关系啊？比如风来了，他就能得上流感吗？ 那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跟说的就是你着凉了以后有可能是感冒，因为感冒它的细菌病毒有很多种、啊，但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啊，我们叫流感，它一定是周围有这种传播的病毒，所以说我们流感是一个局限在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么一个疾病，但感冒呢是一个泛泛的一个称呼，它有细菌感染，也有病毒感染，也有其他的啊这个病原体的这个感染，所以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就是你着凉了感冒了，这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哦。 但流感就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啊，有流行的，有传染力的，传播力的，这个我们叫流感病毒，这是有针对性的、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上那个公共汽车，窗户留了个缝儿，我不一定着凉得了流感，但是我旁边坐一个，比如说王大海， 把这脑袋呢探到车窗外边去了， 实际倒没事儿。 他有流感病毒带给旁边的人、 嗯、 这是有可能、 嗯、这有可能啊，但是你要如果做好防护，我们为什么说你要戴着口罩、 嗯、 你就减少了这种吸入的可能性了、 嗯、 啊，你要不戴口罩，那大家都在这种密闭的环境里头，如果有流感病毒或者说有其他的感冒，也是互相之间有影响的，都会感染， 这就增加了中奖率了、 嗯、对，所以我们说穿衣服只是一方面，我们只是在外界环境下我们要穿的适度，别让自己受风着凉，但是在密闭的空间里头，我们一定要更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嗯， 我觉得这戴口罩是最基本的一个预防呼吸道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对，你说 你看这次新冠发生以来，我们最重要就是戴口罩勤洗手。 是 奶奶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人， 嗯， 我觉着老太太身体好跟她自己爱运动也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当然您算吧、 嗯、对， 王大磊他们家住六楼没电梯， 嗯， 老太太给他爸哎换煤气罐，给他爸搬大衣柜， 你等会儿等会儿， 给他爸， 你等会儿等会儿，没有这么爱运动， 当时他爸爸也特别孝顺他们， 对，因为我爸爸住一楼， 嗯，保持适度的运动，其实对强身体质啊，然后增加自身的体质啊，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啊，尤其是老年人。但是呢，就是在这里头就提醒老年人要注意的，度也要掌握好。 对 啊，太剧烈的运动呀，还有包括时间太长的，包括你选择的时间段呀，这些都要注意。 没有 时间段还有关系、 嗯？那你想要早晨空着腹，然后有好多人就到公园里头去跳什么？ 那不行。 那个尤其是有糖尿病底子的老人，还有包括高血压的，这些都得要注意，到时候别发生低血糖反应。 是， 嗯、这您放心。 尤、 嗯、 其 我奶奶不会， 对、 啊，有奶奶爱吃。讲就吃，因为他有一理论、 嗯、 嘴壮 这身体就棒。 对， 多的人要不能吃，这就坏了。 对， 太厉害了。您说的这就是第三条，就是我们既要保暖既要锻炼，还有一个就要注意吃。 是是是， 就是我们说的平衡膳食，就从饮食中获得更多的营养，这也能对自己身体好呀。 这奶奶呢是也能吃大鱼大肉，平时呢一听年轻人吃什么维生素的，然后 B5 胡萝卜素贝特素什么这个大蒜这什么 一样都不差， 都给补上。 跟奶奶说啊，其实啊这个营养的这些药可以吃，但是呢我们说只要能从食物中天然获取的，我们尽量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像您说的那些什么维生素呀，我完全可以从新鲜的蔬菜水果完全可以提炼出来。 对对， 然后像好的那些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像鱼呀，那个虾呀，还有包括我们说豆类的植物蛋白质， 鸡蛋、 大豆呀，这些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优质蛋白质。 哦， 所以这些我们只要把这个，实际上一句话就是平衡膳食。而不是有一个膳食宝塔吗？你只要把这些膳食给它均衡化了，各种东西都吃。我们营养专家就说了，吃的食物越杂越丰富，获取的营养就越全面。 这宝塔 跟奶奶说，反正就是一定要让她的一天里头至少要吃10到20种食物，你获取的营养才更全面。 哎呦， 你不能说鱼好吃我天天吃鱼，那你就把其他的营养物质 就不容易呢。一天减10到20种食物吃， 减干嘛吃啊？买 我就不错 啊。那刘大夫，您说现在这个流感季流感季，我反正不知道怎么预防好了，能让老人家能平稳过渡 啊。其实你问到的很好，就咱们刚才前面说的，不管是锻炼呀，还是饮食啊，还是包括这个注意自身的保暖，这只是一个个人的啊，平时生活中需要加以注意的。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用疫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机体，或者保护我们的老年人， 就打这针是吧？ 给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而且呢，咱们北京吧，每年都已经10多年了，每年都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主要的目的呢，是让老年人获得针对流感病毒的保护性抗体。所以一旦有流感流行的时候，我们老年人至少有了流感疫苗的保护，有了这种抗体，他就不容易被流感病毒击倒了。当然我说这只是预防流行性感冒。前因不久我们一直在倡导大豆计划嘛，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爱吃豆腐， 我爱喝豆汁儿。 豆汁儿算吗？ 豆汁儿，豆汁儿，我这是咱北京的那个什么？那我不知道豆汁儿制作的原理，它应该也我知道豆汁儿有它自己独特的，好像这个营养价值。但是呢，它用的什么材料我就不知道了。要是绿豆也属于豆类的。我们这里头大豆实际上指的黄豆。 黄豆。 那就这一局黄豆赢了。等下一局绿豆赢的时候呢，再让你奶奶喝。 这是绿豆赢了，知道吧？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